心跳 一次好不好？

宇宙还在播放我们的从前，以为说好就会永远，所以等待你出现的那一天，每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 I'll be seeing you every day， 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。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，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。世界和谁面对面，错过时间，错过地点，而你却一直都在我心里面，每天自导自演，自我怀念。有多远，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。

的剧本，对剧情总是不满意。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或者难道是为了，是为了重在参与？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，一个人哭了剩下一句，一个人变了丑了倦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？完美的谢幕表演是还在喊着你，笑着，而自己的距离，或者难道是为了，是为了重在参与？玻璃心一碰就碎，而碎的罗曼蒂，一个人哭 的时间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，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

星球，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啊？神都来了，死也来了，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呢？何以来过，分也来过啊，梦之勇 I still we are 啊哈啊啊啊啊啊

承诺。